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昨天举行，市属媒体主要负责人和来自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的13家外媒高管、核心记者围绕融合创新、合作共赢主题做了交流，请听报道。 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必要共同推动建设一个命运共同体。 本次论坛会上，来自北京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媒体代表围绕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发表主题演讲。 我们策划制作的300集纪录片《北京印象》，通过英国主流媒体普勒泰勒卫视向欧洲观众播出，全景展。 交流结束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和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在节目交流、报道策划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请两位就座，然后我们现在进行合作签约。 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负责人表示， 和北京电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共享很多新闻资源，我们也会很快在北京开设工作站，这个协议将会对我们的未来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介绍说，通过这个平台，上合组织成员国媒体和北京媒体谈成了多项合作。 通过媒体间的通力合作呢，希望构建起一个融媒体多维度的合作框架，比如说新闻事件、焦点、热点的一些资源的共享，建立一个互访制度，这是一次媒体的盛会，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4号到21号，北京电台听评月将推出13场视频直播，总编辑王秋和10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网、新广播报负责人将在线与听众网友交流，听取大家对北京电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届时北京广播网一直播、新华社现场云、建外14号微信小程序4个平台将同步视频直播，请听众和网友随时关注和收看。昨晚，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在大剧院和观众见面。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约翰·罗伊特、阿曼达·马耶斯基、约和恩·库普佛、达尼尔·科尔西等实力派歌唱家，用5个半小时为观众演绎了这部瓦格纳唯一一部喜剧题材的歌剧作品。昨晚，话剧《关系》再次登台北京仁义实验剧场。这部剧首演于2009年，是编剧万芳继《有一种毒药》之后再度携手导演任明的一部反映现实、讨论两性情感的力作。这部剧将在明天迎来百场演出。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本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埃尔维厄莱热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蒂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 同仁堂国药。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é será? ¿Qué será? ¿Qué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我们已经提前发出了节目预告了，所以有很多的我们的忠实的听众已经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在等我们，而且呢也都纷纷的在跟嘉宾打招呼了。最近刚刚这个剧是刚刚落幕，所以大家刚刚追完啊，我们要趁着这个新鲜的热度来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隆重出场了。而且呢他的隆重出场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今天的这个节日也是莫名的契合呢。 嗯， 你知道今天什么节吗？ 我当然知道。 就为什么我来就和这个节日莫名契合，这个事儿待会儿再跟你说啊。我跟你的经纪人私下的，哎，我们来勾兑时间档期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今天这个六一是个好日子，要不然我们就这天来直播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当天，请到了刚刚落下帷幕的热播剧《温暖的弦》当中的小男弦的饰演者姚俊哲同学，欢迎俊哲。你说话呀。 到 我对，到你了，到你了，就是 Q 你了。好好，可以讲了。 大家好，我是演员姚俊哲。哎，我刚才为什么要呢？因为我昨天在那个因为我昨天在那个微信上开直播了是吗？ 对。你好。他整个人都在呆萌的状态啊。现在你呆萌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 我看到。 你不要老看你自己，你看镜头，这样的话大家看到的就是你的低眉的。 好。 侧颜，好不好？ 因为我昨天昨天有一个微信朋友圈，他说可以测试到你的心理年龄还有生理年龄的这么一个朋友圈。 对，很火昨天。 你猜我的心理年龄多少？ 心理年龄。他还有一个什么生理年龄？ 身体年龄和心理年龄。 心理年龄100。 一般 到头了呗， 所以我都没敢发朋友圈。 那你身体呢？2岁， 身体10几岁，我忘记了 啊。那身体年龄还是很诚实的啊，就测试的很准确。 对， 那这个心理年龄是怎么回事呢？我，你回答了哪些问题变成了这样 啊？ 100啊。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在温暖的弦当中的小詹男弦的饰演者姚俊哲同学一起来聊天。提醒大家，虽然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知道我们一直播和微博的地址了，但是呢要给新进的朋友再公布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和地址好不好。一直播和 微博 APP。 不是好卡啊，同学们，不是卡，因为刚才我那个手机进了一个电话，所以有几秒钟的这个卡顿。那一直播和微博跟我们聊天的方式，跟姚俊哲、小南贤来聊天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俩，看到我们俩了。还有呢，说我们直播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听声音有一点小的朋友们，给你们解释一下，因为呢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的收音效果是靠手机，纯粹的靠手机在收音，想要听清楚的话最好是戴上耳机，好不好？还有一种方式啊，虽然会有点延时不同步，但是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就是一边呢把这个车载啊或者家里面的这个收音机打开听876的声音，然后呢一边在一直播上面看我俩，看主要是看姚俊哲啊，这个就会有点不同步，你会觉得哎，怎么声儿先出来了，他的这个动作这么迟缓啊，你会有一点是吧， 对， 觉得自己有一点。好啦，说回到这个热播剧，我之前呢就是跟好多好朋友说，我说啊，我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很阳光很阳光的小南贤要来节目，然后我就说，他们说啊，我说我一说一句话你就会想起来这个演员他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就是张翰一回忆等他就跳出来，一回忆就跳出来，一回忆就跳出来。所以小南贤在里面，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是阳光帅气，要有点忧郁，怎么去理解他这个角色的定位？ 其实我刚拿到剧本的时候，因为张南贤是一个比较对事情比较执着，然后他对感情也是深情，然后专一的这么一个人，他跟我很贴，所以我把他定位还是比较很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人，阳光。帅气这种， 阳光帅气，打篮球的时候一定要定点摆好 pose 的那种吗？ 那个我不喜欢，还喜欢自然一点。 好，就是姚俊哲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对于小南贤自己的理解是阳光一点，帅气一点，然后自然一点， 接地气最主要是。 这个自然和接地气很重要。但确实有些人看剧的时候很自然的把张南贤这个角色跟霸道总裁又要划等号了嘛。 是的。 所以会觉得他读书的时候和最后创业成功了以后，这个中间性格差异要怎么去把握它？ 其实拍摄第一天就考虑到，就是导演有和我说过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不想让大家会觉着和张翰演的太相似了，不想演出自己的感觉。然后包括播出了以后，也有观众会说，哎，你怎么和那个张翰演的不一样啊？但是也有一些啊，我就喜欢你的感觉。其实这是我就拍摄之前我就已经想到的，我想演出自己的风格。 那就是导演会怎么提示你说，因为长大了以后的南贤是张翰，那他的会有他自己霸道总裁的一面，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不行不行，这个也不是，但是整个人物的性格是不能变的，以及那个人物的感觉是不能分开，那不能完全演我自己啊。 好，现在大家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跟姚俊哲这个打招呼，对，你们太过踊跃了。还有人说这个声音好小，听不到哥哥说话。我再给大家解释一遍，你们戴上手机的耳机就没有问题了，戴上耳机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一直播的平台的收音不是靠话筒，是靠手机，我能说明白吗？如果不行的话呢，你们可以下载任何一个收音类的软件，同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到876乐享生活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要给大家来推荐，对，就是这个上2828说的这位魏俊哲打 call 颜值爆表，对，就是颜值爆表的，在《温暖的弦》这部电视剧当中，小南贤的饰演者姚俊哲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待会儿还会推荐他的新戏呢，对，整个推荐的环节都不能少的。那想要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同时呢跟我们来聊天留言，方法很简单，微博和一直播的 APP 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了。东风说终于看到了，很难找吗？我的这个一直播的名字主持人江夏啊，就可以找到了。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podré.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一直播上面啊，就是大家第一是表达了对俊哲的喜爱，各种喜爱，小男贤好帅呀、啊，啊，俊哲小哥哥很喜欢小男贤这个角色啊，这些，待会儿在广告时段我都依次翻给他看，他现在其实自己也能看到啊。好，还有人说觉得小男贤在打篮球的时候超级帅，其实打篮球很帅，这个也是，就是《温暖的弦》这部剧当中给少年时期的男贤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好几个场景都是在打篮球。你个人平时生活当中打吗？ 但是我高中时候是个篮球迷，算是到痴迷的状态了，因为那会儿经常逃课打篮球，然后 虽然后来也考上了好的大学啊，但 我现在不会去逃课再打篮球了。我现在平时生活中我会做一些演员该做的事情，看剧本、看书、看电影，基本就是做这些事情。 哎，那所以在《温暖的弦》拍摄的过程当中，那些篮球技巧，算是这个动作要帅气，算是把高中的那些又捡回来了吗？ 对， 捡回来再演的感觉。 对，我提前练习了很多天， 提前找感觉。 对， 哎，为什么后来上大学以后就没怎么打篮球？ 因为每天排练啊，老师会经常说杨俊哲该交作业了，就每天泡在排练室里。然后一方面，就第二个吧，我觉着，大学我健身成了我的主要的运动，因为我觉得身材好比较重要。打篮球我就放一边去了。 打篮球也可以稍稍的。 打篮球是可能会线条会好一点，但是健身的话，可能整个人的这个厚实度会好。 刚才我们在上直播之前啊，也会有很多的听众在给我留言说，啊，这个姚俊哲的肌肉现在也是练得很厉害了，有刻意？其实从上大学就开始。 没有，我从初三那会就开始练了，就是练了很多年。我没有说 初三你就有练肌肉的概念了。 对呀、啊，我之前他们都在就是去网吧打游戏啊什么的，我很少，我一般会做各种运动。 利用别人打游戏的时间练肌肉。 可以这么说。 这个你看啊，就是任何一个你们看到的很美好的结果，它都不是一蹴而就一日练成的。你们现在认为啊，俊哲好像啊演了，为了演小男贤啊，把肌肉练得特别厉害，那也不是说我进组前一个月我开始练，我就能练成那样的。人初三就开始练了，好不好？对，其实小男贤这个角色在打篮球很帅气的这个部分，也特别突出他你刚才说的阳光，很正面、很正能量的这个感觉。而且这个场景也会很多，我看微博上面大家也发了很多秒拍，都是在他打篮球，然后女生尖叫的这个。原来你在学校打篮球也是这个氛围吗？ 很相似，比那个人要多。 你是在怪剧组群众演员情少了吗？ 没有， 不是这样吐槽剧组啊，前两天还来我们演艺巡回了呢。 包括之前高中同学就有些会给我在微博下面评论嘛，他说啊，让我想到了高中时候的你，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穿各种颜色的篮球鞋，都会放到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每次老师都说姚俊哲又是你的篮球鞋，我说啊老师我今天晚上就带回去。 今天晚上 对，我经常把那个篮球鞋放到教室的角落。 真的没有味道吗？角落里面 就会藏起来吗？还好一点。 上面盖了很多层的报纸，各种颜色的篮球鞋。 我喜欢紫色和然后那个黄色那两个篮球鞋，对，特别亮眼。可能别人先看到的是我的鞋子，不是看到我的人。 对啊，这有点像那个就是飞人，百米飞人博尔特，是不是？就是他的鞋啊，或者是裤子啊，总之就有一个很荧光色一定会出来。你喜欢紫色和黄色 啊？对， 这两个颜色真的有一点跳脱。 是的。 到底是在看篮球还是在看鞋？就有一点啊，这个好。今天在微博上面呢，有朋友说，哎呀，笑起来好温暖啊，就好温暖。然后呢，说这个，俊哲可不可以大点声音？最后解释一遍。你现在如果用手机来观看我们的一直播，可以戴上耳机，声音就会非常清晰了。因为我们俊哲也好，我也好，现在我们说话的声音呢是对着876的话筒，所以呢，在一直播手机收音的时候，声音就会小一点。戴上耳机好吗？他可安好，7023同学。 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我作为推荐人要给大家推荐一位青年演员，就是在刚刚结束的热播剧《温暖的弦》当中的小詹南弦的饰演者姚俊哲同学。那今天呢，说回到六一儿童节，刚才还没给俊哲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粉丝，包括你经纪人也给我透露，说生活当中你还是，我刚心理年龄100岁是吧？你们透露的是假的吧？哪里有童真，哪里有童趣？心理年龄都100岁了，对，就是因为你刚刚毕业一年嘛，我们还允许你过儿童节，所以就把你安排在今天来上节目。这个理由虽然我知道有点牵强，好了，说回到刚刚毕业一年，剧已经播完了《温暖的弦》，但其实进组正式开始拍，就是一毕业就拍了 啊，对，一毕业就拍了， 一年前 是 那个时候的心态。还是学生心态吗？有可以迅速调整到一个演员哦，这是我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状态吗？ 其实在学校期间就有拍一些作品，然后其实毕业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当你毕业的那一刻，当你拿到毕业证的时候，其实你无意当中就融入到社会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被一脚就踹出校门的那种感觉， 没有任何过渡。 哦，就毕业证，拿到毕业证，拍完毕业照，老师就再见， 真的就再见了， 再见了。那个时候的心态，我不知道说能够算是完全调整好了吗？迎接接下来很密集的工作拍摄，然后告诉自己啊，我就是一个职业的演员了，我要做好接下来的每一 步。其实我从大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职业的演员，因为我没有想过做其他事情，我也不会，我只能做这个，所以我是有准备好的， 目标很清晰。 是的， 那当时《温暖的弦》这部剧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说，就找到你说，啊，觉得你特别适合演小南弦这个角色。 让我想想， 这有那么久远吗？ 没有，就去年的差不多。7、8月份吧，那会儿刚放寒假啊，暑假，然后我在老家包饺子呢，然后突然我经纪人给我来了个电话， 包饺子， 然后他说，俊哲，那个上海有个电视剧叫《温暖的弦》，你要不要去试一下？然后我就跟我经纪人说，哦，那不是那个小说《温暖的弦》吗？我记得我们高中同学有很多女生都在下面偷偷的看那个小说，然后我就把带着那本书上了火车去上海去面试了，一路上就是恨不得去厕所都在看那本书，一直在补习。然后到了现场呢，真的很多人，我觉得一般在北京的演员会很多，然后没想到上海的演员也有那么多。这部剧还是竞争还是蛮激烈的，从2010几年，反正从前年开始吧，就开始筹划了，选这个角色选了很久都没有定，这也是关达的2018年的重点的项目嘛。我还拿了一箱子，里面备了两身衣服，我爸会演的不同的人物嘛，然后进了那个考场之后， 考场 不是叫什么， 就是 面试的地方， 试戏的地方， 我把它叫为考场，然后我就把那个试戏片拿出来，然后导演说，这个大家都别准备了，我给你们换了一个新的，然后给了我们2页纸的一个实习片段，给了我们10分钟的时间去准备。 那真的是考试的感觉，就突然 就是 换卷子， 突然就是这样，就是很无奈，但是还是演完了，大家都硬着头皮去演完了。然后到第二试的时候，就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导演可能会挑中那么他喜欢的那么几个演员去单独去聊天。我觉得我现在想，这挺高级的一种面试的方式，因为很多大的导演都不会说跟你说啊，你来演这个演这个演这个，都会跟你聊天，看你的一些反应啊，去看你到底会不会演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导演。然后呢，面试完，我跟导演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你能让我演这个角色，我一定会把我十分的力气都会用到的这个角色里，不会让你失望的。然后第二天回到北京之后呢，然后我经纪人开了一个7座的商务车去接我。然后 这感觉不一样了啊，这上身了，南弦上身。 然后呢，我就跟我经纪人说，如果这个剧没有定我，那么一定是别人的关系比我硬。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我很有戏，做得很棒，一试二试三试都念得很棒。 然后和考试真的和考试一样，一考的时候就初试复试。 对呀、 啊， 一试二试三试啊，然后放榜告诉你结果。 是，然后隔了第二天呢，我经纪人在健身房健身嘛， 他很壮啊，在跑步呢，就跟说，哎，俊哲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那什么，昨天那戏你选上了啊？我说啊。 他说的好轻描淡写、啊。 对啊，我说我还跟他我说嗯，然后回头我说啊，就乐到不行。 你在健身房，人家都在健身，你在那里干嘛？跳舞吗？ 我觉得特别开心的，当然真的很幸运的面到这个角色。 嗯，刚才要强调，经纪人开七座车商务车去接你，是觉得待遇有点不同 了？就突然想到 了。突然就是写作文当中很想突出某一个细节，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想突出这个细节，就是可能从上海面试的那个紧张的氛围当中突然回到北京、 是的 啊，就有点考试结束了，然后就见到家里人了嘛， 对对对， 说，然后就很关注，哎，你今天怎么开了一个别的车，就会这个细节会很深的印在脑子里，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他平时就可以开一个七座的商务车，因为哦，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因为我 因为家里有小朋友是吗？ 有两位小朋友，然后平时会经常开的车会去郊游啊，嗯， 就把小朋友从车里请出去，然后把你从机场接回来。 对， 好了，这个刚才呢，我们通过俊哲这一段描述啊，是不是又一个像跟小男行很像的阳光大男孩的一个感觉，就已经很明显了。我也知道，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以后也会理解，说导演当时为什么会定你来演小男贤，因为一方面是角色要和之前的这个霸道总裁啊，这一出来的这个霸道总裁、还是要有一点点反差，大家会觉得哦，他年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校园里面是这种感觉的，感觉上的反差，那就要把突出他的阳光，突出他的这个接地气的感觉，自然的这个感觉。你们看刚才他描述的那些细节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一定会是我。然后记忆当中非常深刻的经纪人在跑步的时候啊， 对对对， 跟你描述这个，他观察到你后来在整个健身房里手舞足蹈的话， 他没有，我避开他了，我在他面前都是很那什么的， 端着自己。但是内心的这种喜悦，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刚刚放暑假， 就接到这样的戏，真很幸运。 那接下来就是要进组了，进组拍，会跟很多很优秀的演员来合作。 对， 这个你进组之前会忐忑吗？说虽然说以前也拍戏，但是哎，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制作啊，大家也会很期待，还有好的演员要跟你搭， 忐忑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吧，忐忑在哪里呢？就像我马上要进组的这个戏呢，叫98度青春，6月3号就进组了，然后他要提前体验生活20天，因为现在很多戏啊进度很快，然后很少有这种，尤其是年轻演员啊，很少有这种去体验生活的，这是我们老师那个年代拍戏该走的流程。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剧还是真的挺好的，然后 就是这个体验生活的部分啊，我不好意思要打断俊哲，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但是呢没有关系，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大家来搜索主持人江夏，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广告时段。那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乐享生活小夏推荐单元继续的跟我们温暖的弦当中小男弦的饰演者青年演员姚俊哲来聊天，稍后见。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侯少奎、古文月、王蓉蓉、杜振杰、康万生等18位戏曲梅花大奖艺术家与您相约6月11日长安大戏院，订票电话400-609-6260。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685858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乐享生活在周五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在刚刚播完的这个热播剧《温暖的弦》当中，他饰演的是小詹南弦这个角色。青年演员姚俊哲，再一次的欢迎俊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姚俊哲。 今天呢，俊哲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时接演小南弦这个角色的一些过程啊。刚才上面段这个过程描述得很细致啊，七座商务车都能描述出来。当然了，还有俊哲也要来推荐一下即将进组的这个新戏。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你要六一来上节目，因为3号就进组了，下周也来不了呀。我们卡了一缝啊，当然这个日子也很好，六一儿童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上半段啊。不好意思，因为广告打断了俊哲说到的这个在进组之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心情上面的一个调整。我们还是先以温暖的弦为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你要进组的这个98度青春，20天的这个体验生活啊，这确实很棒。好，我们先翻过去说一下当时在进组温暖的弦之前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当时的心情。 准备啊，我当时自己准备了很多衣服，包括大家在那个里面看到的衣服80%-90%都是我自己的，然后这是我对那个服装和外形上的一个准备。然后在剧本上的准备呢，我看了小说，我把那个小说的人物的一些那个特征和我自己的特征一个都把赋予到角色上了。这是我的准备 啊。准备服装，然后呢再更加深度的去啃一下原著， 对 这个感觉。所以你看原著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看小说都会这样，就是啊，阳光下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孩走过来，每一个人心里看了他都有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 白衬衫男孩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再去回头已经知道自己要演这个角色了，再去读小说，你是把自己套进去，说哦，阳光下小男闲走过来啊，就是我，就是我，是这种心情吗？就是我 Q 他，然后他、 因为我看到了，因为我看到很多评论也是说啊，我看到就姚俊哲在演那个戏的时候，就想到了我高中的时候，然后的一些场景，可能把他们带入到了吧。 嗯，这个当然有一部分是取景师的功劳，另外一部分也是你自己，包括跟演员，跟你配戏的那个女演员，你们搭戏之间的这种感觉，初恋的感觉呀，校园的感觉呀。嗯啊，现在就是会不会有很多人去拿你饰演的这个角色去套初恋的感觉？粉丝会跟这样跟你说？ 有啊，有啊，他们会想到说他，哦，这就是我初恋的样子，我初恋的感觉， 嗯， 都会这么说。 对，就是你看，其实，在温暖弦当中，就是哎，一出要回忆的时候啊，包括说两个人感情很好的时候，后来又莫名分手的时候，当然是有开心有痛苦，但一回忆。就会把很多人唰瞬间就拽进了那个回忆当中，想起我们当时啊谈恋爱不也就是这样吗？是不是？嗯，好，嗯，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班里边的网有点卡，果然你看校园的小朋友啊，还有人说我要趁着老师来点名之前再看一遍。这个没事儿啊，好不好？你的这个，我们全部直播结束了呢。一直播上面有个功能叫回放 啊， 对，但是呢，就是回放功能不好的是，你就不能再跟俊哲聊天了啊，他留言你就不能及时的看到了。好了，趁着老师来之前，你再看一眼吧。还有人，这个遇见时光说了，俊哲小哥哥完全符合我心目当中小男闲的感觉，太棒了。还有人在说啊，服装还要自备啊，那服装师是干嘛的？ 没有， 这个是你自己想说，因为可能更适合自己，所以你想要自己来准备。 对，当然是一个主导方向都是服装师来，当然不是都是我的衣服，是我和那个服装师的衣服来穿插来用的。可能服装说，哎，我可能喜欢这件衣服，能不能用这件衣服和某个场景的颜色啊，以及剧情的搭配是符合的，然后一定是经过服装师来点头同意才这么 OK 才能这么穿的。 还有我们的观看直播的同学说，我现在是看戴着耳机在看直播，然后老师在听写，老师在听写什么？你都听不见，你写得出来吗？听写，你今天听写会得零分吗？就是负分，是不是？好，还有人问说，话说温暖的弦里面雨中奔跑那一段，你是怎么跑那么快的？练啊，初三开始练身体健身啊， 快是一方面吧。 还有人说，看弹幕说跑了2公里拉都拉不回来，是真的吗？ 这是小温暖说的话，原话呀。 拉都拉不回来是呢，看看。哎，这个弹幕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他们就会去复制一些演员的话呀，然后呢再去发表一些结合自己的看的一些想法。在雨中那场戏我也看了，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当时也在想，我说雨里的戏，包括这种寒冬里边、酷暑里边，其实都是很难拍的。 是的。 会跑很久吗？ 会跑很久，因为有很多很多镜头。大概有拍了有个七八个镜头，最有可能就用了不到一半，因为拍戏都是这样，会准备很多素材嘛。 在雨里边拍啊。 哎呦，那天真的边拍边下雨，一开始还是小雨，后来就开始大雨。我还跟导演说导演会不接戏吗？导演说没有关系。然后后面其实是没有那段奔跑的戏的，最后其实就转身走就完了。然后我跟导演说，我觉得能不能再极致一点，因为这种雨里面跑的戏其实会很动情，能和观众产生共鸣。然后那段跑的戏，我真的是，我天，那天真的很大的雨，我全身都湿透了，然后那个鞋子又大2号。天啊，就一直在跑 一直跑，一直想兜着它，兜着它不能掉。 是的。 好，这个说到雨里的戏啊，大家也知道，就是演员其实就是这样子，就会有很多不能说恶劣的环境吧，就是说不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你说下雨了谁不知道要打个伞啊，但是那情节设计就是让你不可以打伞，然后还要奔跑，然后要一直跑，那就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我觉得融入其中就不觉得这个有多么环境多么的恶劣了，因为我觉得拍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观众一定会是愿意看到真的东西，不愿意看到假的东西。 还有人说这个摔倒的时候看得好心疼啊。对，你们代入感太强的话，就是会把俊哲当做自己的初恋男友。 因为那个 摔倒就会很难心疼。 对，摔倒那一刻，我想到了《万有里》那年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然后他演的是霍金嘛， 嗯， 他摔到地上的时候，让我有一刻记忆特别深刻。他拍的时候，他就是，他把自己的头磕在了地上，真磕。然后那个时候我心一揪，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运用到了这个《温暖的雪》里面。当时我也是觉着。一定要让观众看起来心疼，一定要看起来会觉得说啊，小南贤真的被感情伤到心透了。所以我当时我也真渴望，当时就写了一个那个包，就是在头皮里面。那个因为拍了四次，磕了四次，都是因为那个，哎呀，我还看弹幕了啊，观众说你怎么牙这么黄啊？因为当时真的一点光都没有，然后我呲牙咧嘴了，特别丑。 但是恰恰就是这种真实感，带给大家的冲击，是不是？就像你说的奥斯卡那个男演员给你带来的冲击一样，你现在用同样的这样一个手法演法去给大家带来的冲击感，就是很真实啊。这个时候还得真摔啊。 对，因为现在好多电视剧播出来都太假了，在欺骗观众。 观众可聪明了，现在 是是是， 真的就是你一看就是很假，但是大家弹幕也会说好假好假， 是的是的， 哎，但这一刻是真的觉得很心疼啊。还有仔仔在说，感觉戏里面小哥哥喝醉酒的那个戏也好心疼 啊，喝醉酒那啥， 哎呀，反正总之了，初恋的小南贤就是给了你们各种心疼的理由，而且有就是我说的爱情啊，它一定是有甜蜜的部分，也一定是有让你们觉得很心疼很心酸的部分。还有人说能不能问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谁，也可以问一下吧。有吗？现在心里有特别想说，这个当然不一定是演情侣了，就是说你跟他有对手戏啊，然后可以在一个戏里面遇见，你就好想看他演戏，是这样的女演员有吗？ 有。因为我比较喜欢王珞丹。 哦， 就是单纯的喜欢他的演戏。那会儿是在我小的时候看《奋斗》，然后包括他后面演的那个《今天医生》，我也特别喜欢。 好，想跟他对戏啊，然后飙戏一下，这样的感觉。好了，我们也不能帮你艾特王珞丹，但是可以啊，我们的听众可以去微博上面艾特一下。还有人说啊，没有想到那个摔倒是真摔，摔那么多次。 对，因为 把我的小哥哥摔傻了怎么办？ 摔傻了，他叫什么名字？ 没有啊，没有摔傻，就是现在还能够跟我们很自如的上直播， 对对， 只起了个大包而已啦。就是，但头皮里面起大包，大家也是知道的，因为就真的是很脆弱，头部这个部分。 对，头皮。 好，还有人说，所以呢，就是你真的是做到了，让我们很感动啊！这个真实的摔倒让我们很感动，所以要为你打 call 啊！还有人问说，那现实生活当中，俊哲是会弹吉他的吗？ 我只会五四二三那个，特别简单的那种 基础和弦， 特别简单的那种。对， 但是为了特别帅、特别美，这样 是 特地去学了一下基础的和弦。 我有学，就是在弹琴之前，我在组里面就一直就每天拿着吉他来就是学，就怎么着指法得会吧，这个不能 太假了。一看，哎，你这是摁的什么呀？就没摁 对， 行。你大概学了三周有 吉他。对，小一个月吧， 小一个月啊。好，我这个尤克里里啊上了三次课，下次咱们在直播的时候 欧了。 对，反正都不太会。也不会互相嫌弃。好，还有说节目等到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唱首歌，为什么要唱首歌？这个点名的由头是什么呀？还有这个有人说啊，就是每一次南贤难过的时候自己也会很难过，就是有初恋的那种感觉，眼泪都哭干了。哎，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就是要这样啊，就是我们在看你表演的时候也会很带入，然后跟着你的情感一直在走。刚才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都是已经播出的这部戏《温暖的弦》，那也是俊哲在毕业之后第一个暑假就接到的戏，现在也跟大家见面了，算是你的第一份成绩单，毕业之后的第一份成绩单。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三号马上就要进组的这个戏了，《98度青春》。 这个戏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从小镇里出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小男孩的一个成长史。他发现了自己的有跑步的天赋，然后他的爸爸特别的反对他从事运动这个行业，他最后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并且说服了他的爸爸。 嗯， 然后我看这个剧本呢，其实代入感挺强，看完以后我觉着他跟我这23年来的成长经历很像，然后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今年5月13号是母亲节嘛，也是我父亲的60岁生日。 嗯， 然后呢，然后那天，我就问我爸爸，我说，哎，你的生日怎么过啊？是咱们一大家子给你吃点东西，叫出来给你吃点东西呢，还是说咱们三个出去搓一顿，还是说怎么着？他说不用，你就给我做俩菜，咱俩喝点行了。其实这种可能就是父子情吧。其实我爸挺不喜欢我的，我也挺讨厌我爸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这种感觉说不上来。然后 你前面这个，你爸挺不喜欢你，你也挺不喜欢他的，你们俩之间这个 就很神奇。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男人之间啊，他还不像小女孩，是不是？就是偶尔跟父母撒个娇呀什么的，这个感觉就会很亲近。但男生会不自觉的就会有一点，如果他说太肉麻的话，你会说不出口， 哎，是的， 这样子。 是的。然后，他和我很就是我。通过这样的例子，我就想说，我如果我来塑造这样的角色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点，更加从不管从角色的内还是外来说，相对会好拿一点。嗯，然后我相信我会把它塑造的，最起码会达到准确的一个状态。 嗯，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青春励志。很正面积极的这个感觉，虽然说中间也会有一些纠葛在里面， 是 啊，不同意啊，到同意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还是很青春奋斗这样的一个剧。嗯，那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会有计划吗？跟大家见面？你们这个体验生活就得20天呢？ 对，体验生活就得20天。 嗯， 可能我回北京的话，北京都不热了吧？那会儿， 哦， 播出时间到了，还没有具体定下来。 哦，可能得。拍这一个夏天就会在这部剧里面来度过。 对对对， 98度青春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嗯，然后刚才说到说，哦，又这个又要跑起来了，就想问说，你在这个98度青春里边啊，又要跑起来了吗？还有说这，那这部戏会在哪个城市里面拍？ 会在那个共青城，江西。 哦， 还真要跑起来了。一个夏天，我估计回北京以后，我都得肤色得黑好几个度 啊，又会更健康，肤色更健康，然后可能身材也会更棒了，就是因为这一路也是跟好像跟运动有关这个角色 啊，对啊， 嗯，就是好像一直都要 运动员嘛， 嗯， 跑步的，嗯， 说那你算是演了一个10项全能本人了， 哎呦， 对这个，哎，导演在选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说你比较有运动的天赋？因为之前， 他到这个。他到最先没有看出来，因为我穿衣服挺瘦的，然后他是看我眉眼之间是有那种忧郁的感觉，然后他说你眼睛会演戏，我来定你了，没有试戏，然后他是通过我一些的照片以及跟我聊天，他是定我了。 忧郁这种感觉， 嗯， 哦，不是运动员吗？ 运动员 那么忧郁干嘛？我们要阳光的运动员。说到这个眉眼之间的感觉，在今天我们876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之前。问一个现在在微博上面很火的一个讨论帖啊，也是我前两天在准备咱们直播的时候看，无意当中看到的。我说，哎，不比较不觉得，一比较好像还真那么回事儿。就他那微博上面发了个九宫图的图片，然后其中有你，有张丹峰，有贾乃亮啊，还有谁来着？反正就把你们混在一起，你知道吧？比方说第一张是你，第二张是贾乃亮，第三张或者第七张是张丹峰。然后我就抖一看，我说啊。这是谁就根本摘不出来。但是现在会有粉丝跟你说吗？就是啊，你好像这个谁谁谁，好像那个谁谁，你会介意，或者是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会是心里会是怎么想？ 哎，我就习惯了，已经从小到大就跟你说，哎，你像谁，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怎么着，有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长得好看的人不都 长得比较相似，是 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另一方面他们是认可我吧。 嗯，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儿子你上杂志了。我说没有吧，我怎么不知道。 对，我没有拍过呀。 然后我妈说，还傻的就拍了个照片给我发微信了。我说妈，这不是我，这是人家景柏然。就有一张，就景柏然在马路上，可能那个拍摄的角度是监控的那样的角度，还真的挺那什么的，那个角度还真的挺和我挺像的。 不是一个像到连亲妈都会认错的地步，这个完全是我们用实力证明了，是真的很像啊！这不是开玩笑说你们陡然发现了很像，连亲妈都认不太出来。而且我觉得啊，妈妈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在读书也会接一些戏、啊、接一些杂志啊这样的拍摄的工作、你还没有跟她说，她会觉得说啊，给你一个 surprise， 我已经发现了， 是的， 这种感觉又闹了一个小乌龙。但其实你自己还好，你也没有也不是很担心大家去做这样的比较啊， 一点都不担心。我觉得是好的事情，大家认可你的方式嘛。 挺有意思的， 对， 这也是。 嗯， 你自己抖一看，你能把自己摘出来吗？ 我 就那种九宫图， 可以，我每天都看， 连亲妈都摘不出来，什么当然可以。就是但是看了也会觉得有意思。你会怎么跟就是发这样的内容？你看到了以后，你会自己去默默点个赞啊，还是会去转发呀、啊？ 我转发了， 果然是这样。 对。我转发了， 觉得就还这个总结很有意思， 对， 大家各种扒，就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倒没太想，我一直看到这一条微博啊、因为、也是转发量啊，包括点赞量也都很高，然后我说哦，真的，啊，就像大家指着某个石头说，你看它像不像一个猴子？就它、可能开始的时候不像，但是你越说就觉得越像，现在好像也进入这个阶段了，就是大家哎。今天啊，和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像，和那个有点点像，就是，就是不说不觉得啊，这个一说好像就越发觉得像。最后一个问题啊，对，当然提前呢还要说，有人说俊哲你的妈妈好有意思，就好有意思，性格也看得出来，性格也很好啊。那俊哲理想当中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理想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就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吧，就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到自己喜欢的国家去旅游，融入生活就好了，享受当下。 融入生活，享受当下，这果然是个心理年龄100岁的人说出来的一个总结，一点都不应儿童节的景。还有说，现在会不会在路上就是有人喊小男仙啊？这个时候你是很热情的跟人打招呼，还是？ 当然会热情啊。 对他们说被认出来怎么办？认出来就说你好，我是詹南贤，然后热情的跟人打招呼就好了。现在保持阳光帅气的这一面嘛。对未来自己的规划啊，还有人说，那平时休息的时候是在家宅的比较多，还是会喜欢在外面玩耍？ 在家吧，平时就会健健身，看看书，看看剧本， 还是比较宅的那一类。好，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问题，在刚才我们876的直播时段呢，没有太多的来回复大家，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好不好？大家继续来搜索主持人江夏，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尽量的把大家的问题回答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结束，在876的平台要跟大家说再见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周末愉快，下周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0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